学还要办，但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和平，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，走上海机床厂，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， 要从有时间企业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， 又回到生产时间中去，又回到生产时间中去。